车子猛地发动，七童后背撞了下椅背，他怔愣片刻。那个不是人。 我知道，难怪觉得你亲切，原来我们真是一路人。 七童一时说不出话来，尽管知道这世间不乏像自己这样的，但身边还是第一次遇到，难免有些意外。那你平时日常都能看到吗？ 对。 那他们有找过你吗？ 有。 你是什么时候可以看到他们的？ 七岁。 那你晚一些，我打出生就这样。 当他们不存在就好，互不干涉，他们走他们的，我们过我们的。不过你是女孩子，看到长相恐怖的鬼难免会害怕。 高田修一打量着他的表情，他取下小指的戒指递给他。 喏，戴上这个，他们就不会找你了，送给你。 我不要，谢谢。 不用跟我客气。 真的不用，我也有类似这种东西。 那好吧。 高田修一将戒指重新套回指上。车到站了，高田修一站起来让季童先出去，然后跟着下了车。 那么明天见，祝你今夜有个好梦。 嗯，再见。季童往北去，高田修一立在原地一动不动，目送季童远去，直至消失才转身回家。高田修一回到家，偌大的屋子只有他一个人居住。他放下书包，取下戒指端放在桌上，忽然一团黑气从他身体里出来，化为人形。高田秀一跌坐在地上，等缓过来立马站了起来，对着窗户前矗立的鬼低下头。 您出来了。 此鬼留着半长头发，用一根蓝色发带束在脑后，他看上去有些年纪，头发胡子花白，身形却格外挺拔，负手而立，有种逼迫的气势，让人怯于直视。 我累了，明天你自己去吧。 高田修一恭敬地站在他身后，点了下头。 有点饿，去找个鬼魂来。 他转过身来，敬了那戒指上的黑宝石里。高田修一对着戒指鞠躬。 是。 跑完操，同学围在一起聊天，说到学校荷塘的莲叶，甘婷虽害怕，还是按捺不住好奇心，凑上去问：“ 哎，怎么啦？什么哭声啊？你没听说呀？学校都传遍了。我跟你说，就是学校后面那片荷花池，有颗红色莲叶。”莲叶怎么可能红色啊？也不是纯红，就是泛红，你去看看就知道了。 季童埋头做题，他们的谈话却句句入耳。去年底与何峰在莲池边的时候，他就注意到了那片叶子，别的莲叶都凋谢了，独独那片长得笔直，还隐隐泛红。 最近学校可多怪事了，我听说前几天还闹鬼了呢。 啊，真的假的？ 高二的两个小情侣大晚上跑到小树林约会来着，据说听到女人的哭声，就是从池塘那边传过来的。 你太瘆人了吧。 真的是，最近我都不敢一个人走。 哎，你听见没？学校闹鬼。 光天化日没事的，学校这么多人，阳气足，不用害怕。上课了，高田修一不在座位上，他不需要高考，老师也不怎么管制他，请假条随便开，来去自由。他去了那片传说中闹鬼的池塘，站到石栏边，盯着池中那红叶看了半晌。 是你吗？ 顿时池面一团灰气凝聚在莲叶边环绕。 你去不了行。 你是谁？ 要我帮你吗？ 带我出去，带我出去。 高田修一的身体很特别，或许是长期被鬼附身的缘故，像一个十分适合的容器，操纵起来比别的人都好用得多。女鬼上了他的身，走得奇快，路边的野狗冲他直吠，目的地是学校附近的一个老小区，快拆了，很多空房子。女鬼对这里熟门熟路的，直奔六楼，还知道门户的钥匙放在门口鞋架第二层的运动鞋里。他将门锁打开，进去那一刻，女鬼从他身体里出来，在房间里乱窜。 神哪、神哪，赵强！ 高田修一席地而坐，冷静地看着这团无形的气。 赵强，你给我出来！ 墙上无一块干净之处，贴满了一个女孩的照片。高田修一猜想，这该又是装情仇。 你还敢留着这些照片？你能睡得心安？赵强，我也要你死！ 他杀了你？ 何止杀了我，他把我分成了一块一块又一块，藏到了不同的地方，我的心就埋在那个学校的池塘里，好不容易才凝出一口气，我现在连个完整的魂魄都没有。我的头呢？我的手？